北京时间的下午8:04，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因为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那所以说呢，不仅可以通过刚刚大佐说到的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与此同时呢，还有我手中的这块广告牌。其实就是我们的 好可怜的您 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哈，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了之后呢，多多的关爱我们，同时呢在上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参与互动。与此同时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大家可以在其中来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哎，大家可以通过以上啊，刚月月说的那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来观看一下我们电台的视频音乐真人秀节目。我一直在想怎么去定位这个节目。 总之，我们就是一档大型的视频音乐素人明星各种各样的人来参与的挑战互动真人秀。音乐真人秀，反正就是各种词都可以往里加， 反正就是秀， 迷之一样的。 哎，所以啊，大家还是要这个，如果您有这个空闲时间或者是方便的话呢，也一定要打开手机啊，这个去微信里边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账号，然后点击一下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电台节目啦。 没错，同样的呢，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有好听的歌曲啊，还有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非常多才多艺的嘉宾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没错， 那今天同样还是这样哈，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个，我觉得是多重身份，并且是多种才能聚集于一身的这样一位嘉宾。我们先让他来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啊，我叫小翔啊，非常高兴今天就是能来，因为我这个人呢，以前也是学播音的，但是没有机会到这个广播电台。今天反正是过来了之后呢，特别激动。完了之后，我现在呢是一个算是汽车的视频媒体的，这么一个制作人吧。希望呢，大家能够跟我一块的度过接下来这一个小时。 哇，大佐准备好应战了吗？ 我这为什么每次应战的都是我？为什么 上来就带着一种踢馆的感觉？ 啊，有吗？ 有的，上来对对对，开个玩笑哈。但是确实，你看学播音出来的，并且现在也是在做算是自媒体汽车方面的。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是多才多能。而且据我了解啊，因为我之前就是跟他有接触的时候。时候不仅在这两个方面，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表演，也是非常棒的，他的演技很好。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算不上是演技，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即兴喜剧，在北京如果了解的朋友可能会有的会去看，我们是在小剧场。然后我们的我们会有 麻花的那个即兴喜剧吗？ 你看过是吗？ 我还去过呢。 那你看的是哪场的？应该不是我场，不然应该是我。 有点打击，但是我看你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眼熟， 有那么一点点， 对， 开始拉关系了，但是还是要踢馆，真的。其实就是 看这个基调定得很好， 即兴喜剧，然后就是我们会去没有剧本的情况下跟大家去演一场戏嘛，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也是即兴喜剧的演员，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们更考验的是动脑子，更考验的是团队队友之间的配合。演技可能是次要的， 不是都有的，就是既有演技，同时这个 反 应力啊，对 那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对对，真的很厉害哈。那同样，他也是一个音乐发烧友，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我从小呢就喜欢听音乐，跟这个我学播音这个一样，很遗憾啊，没能成为一个歌手，也没能成为一个主持人，但是，这些都是我可以说，一辈子的爱好吧，我觉得他是我的梦想，但是他就生活在，我就在我的生活中，对，他会一直陪着我，我是这么去看待音乐这件事情。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上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也会来分享一下我们音乐发烧友小翔的私房乐单哈，因为他之前给我找了很多，而且这个风格差异还挺大的，所以我们边听音乐边来了解小翔日常对于音乐的理解，以及他的歌单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丰富的元素呢？先来听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它呢是Wonderful You， 也是我觉得在他的歌单当中比较有力量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那来感受一下今天小翔的私房乐单，一起来听第一首歌 Wonderful You。 来听。 的就是小翔的私房乐单之第一首哈， 嗯， 是来自 AGA 的 Wonderful You， 嗯， 很好听的一首歌。 对， 但是我们比较好奇小翔为什么会给我们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有没有故事啊，或者是 有一些哈，我想先从一个我的习惯讲起，我是怎么听到这首歌的，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有一个习惯，那个时候还用酷狗吧，还是用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就是它有那个歌单，然后我们去淘，我会一个一个挨着听，然后留下自己喜欢的。 嗯， 那么这个呢是现在我用网易云音乐嘛，然后就是也是 每人推荐。 对，反正是我听了很多留下来的，当时那时候没有很注意。 哎，我也会这样选歌，有的时候。 对对 对， 啊，就我自己觉得 歌单放完之后， 哎，好 听的就留下。 留下来，但是那时候没有注意，直到有一回我就是开车带我的朋友出去，出去玩， 嗯， 然后就 放。是女朋友吗？ 这个不是，一会儿可能会讲到，这个就是正常的朋友。 我们这个馆不是这么好踢的。 因为那个，那个时候呢，就放到这首歌的时候，正好后座的一个人说，哎。我这两天刚听到这首歌，我特别喜欢。 啊，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可能就是有一种你们达成了某种共鸣的时候，那一刻的感觉，那一刻的氛围会变得非常的美妙。 嗯， 于是这首歌给我的印象就很深刻。 嗯， 我这一开始是觉得它好听，而从那一刻开始呢，我就可能开始去了解它的歌词，然后了解它的故事，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它里边的歌词。它里边有一段呢是Wonderful, incredible, baby, irrational 这一段呢，它讲的是亲爱的，它是如此的美好，不可思议，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其实这讲的是他们在机缘巧合下产生的那种情愫，那种爱。 嗯， 就是我觉得他这种描述会让我感觉这份爱真的是 很美好， 很美好。他的描述让我感觉这份爱是不可描述的那种感觉。 Incredible， 对对对，不可思议的那种爱，所以说 我天，我居然说了遍英语。 哎，所以我就当时就印象很深刻，直到后来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这个要提到对象了，就是我女朋友。后来因为我女朋友有个习惯，她说每年会给自己选一首主题曲。 哦， 然后我们是去年年末的时候认识的嘛，然后直到今年的这个时候，她就问我，那我今年该选什么呢？让我给她挑一首，说你挑什么我都选。 嗯。 我就当时我直接想到这首，我说那就这首吧，因为我们俩是属于那种饮食习惯不一样，审美习惯不一样，价值观基本上也没什么一样的人，但是这首歌我给他之后，他突然说，哎，你也喜欢这首歌 哦， 原来你也在这里。 对， 其实不是有那么一句话说我们那个相似的人更适合做朋友，不同的人适合做情侣。 或许吧，我也这么希望。 对对， 反正就是种种的巧合让我会感觉这首歌真的就像他的歌词一样那么的不可思议。 没准这首歌也可以作为你们两个之间爱情的主题曲哈，就是一年度选一首歌，然后这首歌也是列入其中了，作为第一首歌爱情的主题曲。 对，之后你会发现等到 可以升温的。 对，等到有一天这个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把前些年这个选的那些歌都给它连起来，然后合成一整句话，然后然后最后 Wonderful You 给你。 哎，没错，这是一个好办法，啊。 我现在祈祷他现在不要看或者收听这个节目，不然就露馅了。 做个专辑什么的出来，对对对， 不行，这主意是我出的，收版权费的，我告诉你。 好吧，我 是不是到时候邀请你去参加我们的婚礼？你要准备份子钱哦。 做 DJ 嘛，然后准备这一个专辑。没错啊，但是确实这首歌我听出来在后面有很多的故事，而且也算是一种很甜蜜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回忆，在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中。我是一个很喜欢向往美好的人，很多朋友说就是傻乐观吧，因为我看待很多事情我会觉得你难过也是那么看，开心也是那么看，为什么不开心一点呢？所以我就非常喜欢那种不管是它在旋律或者内容上有那么一点点向往美好的东西，你会听它不是一首很欢快的歌，但是他有一种对美好的向往。 没错 啊，对，所以说我就觉得特别的好。 哎，这是我们给我们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哈，非常的好听。 Wonderful You 来自于江海咖。 而且在其中也有很多的故事哈。那第二首歌其实我也特别的好奇，因为它的风格就截然不同了。比如说他说第一首歌象征的生活当中的一种向往的这种美好， 那种特别美好的感情， 对，甚至带着一些甜蜜，可能不是那么的甜的那种感觉。 你看小翔自己都 哎呦，洋溢着幸福，洋溢着幸福的眼神哈，我们也感受到了。那第二首歌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是来自郑中基的无赖。 对。 他们说我很乖，尤其对于爱老犯错，太沉默，老是学不乖，才开始就想逃跑，从来不问未来，像个贪玩的小孩。他一分只会守三分钟诺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梦与想丢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天知道有多累，爱我这种人，没错，你快些离开。也许真的是你欠我的债，偏偏你不醒来。为何还喜欢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别爱上我，我这种怪胎，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我说爱情是海底针，真心很难买，忘了我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早飘忽的冰岛，谁像你当我好，什么也做到，旧爱数足一匹布，在这刻写句号，只想跟你终老。天知道有多累，爱我这种人，没错，你快些离开。也许真的是你欠我的债，偏偏你不醒来。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别爱上我，我这种怪胎，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说爱情是海底针，真心很难买，忘了我让我一个人。还喜欢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别爱上我，我这种怪胎，人生一路在修改。我说爱情是海底针，真心很难买，忘了我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 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郑中基的无赖哈。 嗯，对，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5年6月的一首歌曲。 嗯嗯，我们看到 一首老歌啊。 对，画面当中也是有一些很甜蜜的这些感觉。 嗯， 所以这次又是一个很甜蜜的故事吗？ 啊，我也不全是甜蜜。 那这次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吗？ 也不是了，这次是一个嘚瑟的故事。 嗯， 嘚瑟的故事，就想听嘚瑟的故事。 好，那给我们嘚瑟一下。 就是其实这首歌我也想讲一下它的来源。 嗯， 它的来源它不是我逃出来的，但是我以前几乎没有听过郑中基的歌，因为我是生在我听周杰伦的那个年代。 哦， 啊，我听的都可能比较偏周杰伦啊、林俊杰啊、庞玮柏这种风格的，很当时会多一点，像就郑中基。 很荣幸我们是一个年代。 对对对， 很荣幸很荣幸很荣幸。 但是有一次机缘巧合呢，当时是跟我的几个同事一起去唱歌， 嗯， 是一个30多快四，反正是一个挺大叔的一个挺中年人吧，也不算中年大叔。 说成50后局。 对，然后 ，sorry， 他唱了这首歌，我一听哇，好好听啊！我就回去找了。当一开始也是因为好听，但后来我是听完这个歌词之后，我觉得好爽，爽在哪儿呢？它里边歌词就是，像无赖这样，为何爱黑风默默谁送我来？谁话你存万谁恨色很伟大？就是。为什么喜欢我呢？我这种无赖是说你蠢呢，还是你说你伟大呢？ 嗯， 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对象， 嗯， 我就特别向往有能有这么一个人啊，就是不管我多么差劲他都能喜欢我 啊， 就是这种很嘚瑟的感觉。 明白了 啊，就所以在这首歌当中找到了那时候的， 就是你越没有你越想要嘛，因为 就是 生活中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人喜欢你， 嗯， 然后你特别就希望如果能有这么一个 能有这样一个人去真心真意的对你， 对对对，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错误， 对，你可能会有 爱屋及乌 缺点， 嗯，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缺点， 嗯， 每个人也会有优点，每个人会有缺点，他可以接受你的那些缺点，他可以接受你的不足，他是真的喜欢你这个人，而不是为了其他的一些什么去跟你在一起，我觉得这份感情特别的美好，尤其是对于好几年单身狗的那个时光，对， 嗯，还真的是，其实不管男生女生，就是、 嗯， 也不是爽的这种感觉，反正遇到这种 比较过瘾， 对， 就是 这样的这种， 或者说比较向往吧， 对，向往。我刚才就想说这个词， 嗯， 就是因为我生活中可能当时很缺少这种东西， 嗯， 所以那我就需要从一些地方去弥补，而这首歌正好带给我这种刺激。 你有没有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现在女朋友，或者有为她唱过吗？ 没有，我会告诉她我很好，我不会告诉她我是个无赖。 对，非常棒哈！这首歌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解读。 嗯，那确实啊，那个你主要细看她的歌词的话，我最开始，有点忘了整首歌的旋律了，我还在想郑中基唱过无赖是什么歌，然后听到旋律之后啊，想起是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去细看他的歌词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的就像刚刚小翔说的，是一个单身了好多年的男青年也好，女青年也好，就单身了好多年的人对自己所这个期盼的爱情的那样的一种向往，就是说那个有没有那样的一个人，不管我怎么样，只要我爱你，你就能用相同的方式来回报我，这样的一种感觉。 哎，哇，好珍贵的这种感觉哈， 这个深刻了啊，这个管难题了。 感受到难度了是吗？ 我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告诉你， 非常棒，非常棒， 说出你的故事，少年。 不会的，不要乱给主持人挖坑啊。 我觉得在中间已经燃烧起了战火，哎，我们继续哈。那其实我们的歌曲也是越来越好听，越来越升级了。那接下来第三首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是来自玉置浩二的夜色，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份声音的美丽。 Oh 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收听的方式哈 FM 98.2 对 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首先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与此同时呢，大家也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也就是 关爱青年计划。 没错，那关爱青年计划大家搜索之后呢，关注点击左下角就有我们的视频链接，赶快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啦。 嗯，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说的那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在这个手机客户端啊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您在开车不方便那个玩手机的话呢，不是不方便玩手机， 对，是不可以的。 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要玩手机， 对，一定要用那个收音机调到我们的频率，这个也是必须的。 对，调到 FM 98.2 和 AM 927双频来收听我们的大型音乐真人秀节目《挑战新歌声》啊！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平台上。这个小郭同学刚刚说主持人好，然后 Grunge Alice 说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好多朋友都已经进入到了直播间当中。哎，然后刚刚有一个我看到啊，这个啊，悠悠也说你好啊，大家都在互相打招呼 啊，对，互相打招呼，看来大家都在非常积极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哈。那今天同样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非常棒的音乐发烧友祥子，小祥， 祥子， 对，小祥， 哎，也有很多朋友叫我祥子了， 对， 我大学同学都这么叫， 所以 祥子不是那个郝云的那个。专门的那弹三弦那哥们儿。 那我们来看看这位嘉宾到底是不是所谓的那个嘉宾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那我是小翔。那我现在呢是在做一个汽车的自媒体。以前呢我是一个做科技视频的这么一个人，经常做一些手机评测，所以有一些小粉丝。所以在这里我想借主持人的这么一个地方啊，给我微博上的几个朋友呢互动一下。因为我说我在这边做这个节目，好像有人在说听那个文艺青年啊，他就说怎么找到你，然后 你先说一下自己的微博号。 对， 我微博叫小翔啰啰嗦， 对，就是啰啰嗦嗦那个啰啰嗦嗦，但是没有那么啰嗦，所以去掉一个嗦字。 啰啰嗦，对，小翔啰啰嗦 是啰啰嗦嗦。 刚说完，还没等嗦嗦的时候，就已经被人打断了。 对，不给你挖坑的机会。 好嘞。 然后，哎，对，谢谢文艺青年的关注啊，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做视频了，然后他们还一直在我微博上跟我这样子，我其实挺感谢他们的。 嗯。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还有一个叫Melon 嘛 ，Melon 楼啊，专门下了个蜻蜓 FM， 以前好像没有下过，非常感谢、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我就不一一说了，谢谢你们的关注，对， 哇、哦。自带粉丝哈，也感谢这些粉丝多多的支持。 哎，没错啊，今天小翔呢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不仅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听的这个私房的乐单啊，而且呢一会儿还将献上他的这个，哎，这个算荧幕首秀吗？ 实话说不算。 我已经想到了， 果真踢馆的都很厉害。 也没有了，就因为 这个算是广播首秀吗？ 实话说 也不算。 好的。好的， 我想 让他们换下一波嘉宾啊，谢谢。 哎，真的，我特想讲一下，我曾经在我们老家河南的嘛，我现在就是河南广播教育 啊， 对，河南广播教育啊，我曾经给他们写过一首主题曲。 哇 哇，这么厉害， 也是类似这样来参加节目，对， 哦、 这么， 所以这个就真的不是首秀，哎， 这算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首秀，我不能再把这个范围再拉小了。 好了，可以，非常很说明很厉害哈。那自然这个厉害了得，除了有非常好听的歌单来给我们分享之外呢，肯定也有他自己的这个演唱的部分，所以今天给我们带来是什么样的一首歌呢？ 哎，咱们刚刚上半段的那首《夜色》还没有跟大家分享呢。 对，那首歌也非常的好听。 你是忘了这个玉置浩二的原唱了 吗？我是迫不及待想要听小翔唱歌了。 没有，其实期待值不要太高，我很怕一会儿会唱不上去。 没事，不会的，这个平台会给你很大的 啊 回响 鼓励啊。 都是太谦虚。 啊，这个刚刚上半段的我们分享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曲啊，也是小翔的私房乐单，来自于玉置浩二的《夜色》。其实说到这首歌的歌名呢，大家可能是没有那么的熟悉，如果对他本身不是那么了解的话，但是当你听到歌曲旋律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自己是不是在上世纪啊，不是上世纪， 似曾相识 的感觉，就是九十年代啊，或者是00年的时候。我们的歌神张学友 翻唱过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而且就是在听到这首原唱的时候哈，就感觉声音非常的温柔，而且非常的抓人心，就很轻柔之中就把人带到意境当中来了。 对，张学友那两版，一个是粤语版的李香兰，一个是国语版的邱意浓，反正这两首歌我都特别喜欢，但是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到原版的玉置浩二的这个夜色，给人的感觉确实跟张学友版的不那么一样。 对，因为个人的风格把这首歌的体现也都不太一样，而且很多他的歌其实在日本就非常的受欢迎嘛，那玉置浩二的很多歌都被中国的一些歌手去翻唱哈，如果要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搜一搜感受一下。 没错。 行， 跟大家说完了这个小翔的私房乐单的第三首歌啊，玉置浩二的夜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翔哥的踢馆环节 啊，是考试环节吧， 变成了翔哥了。好， 来吧翔哥， 来吧。 跟大家分享一首庾澄庆版的遇见。对，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就是我在分享第一首歌的时候，我有讲过他那首歌我觉得很美好。那其实庾澄庆版的遇见给我也是这种感觉，因为他经过了一些改编，包括那些弦乐，是让我感觉很没少了一些这个孙燕姿的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去哀婉，或者是就是那种幽怨的那种感觉，但是多了一些就好像我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等待，我终于等来了我心上的那个人。的一种对明天对美好的向往，虽然说他也是期待遇见，但是他相信他一定会在某一天遇见自己对的那个人。 也是带着很多希望的感觉。 对，这种感，就因为他的几个弦乐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激励人的。所以说我会特别的喜欢这版的遇见。 我发现了小翔特别的喜欢这种带着希望带着向阳这种感觉的歌曲。 对，因为生活太糟糕了，给自己一点 给自己一点好的吧。 不会的，不会的， 不会的，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我们一起来， 那一起来感受一下小翔的这一版的遇见，来自于我们的翔哥，一起来听。 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还要拐几个弯才来。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的人海，拿着爱的号码牌。 唱错了一点点， 很好听。 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几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的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风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希望听众朋友不要被我吓到。 不可能的， 很好听，很好听，而且很有自己的，就是厨， 对，很有自己的风格。哎， 对对对，就是不是那种一味去模仿啊。 因为我唱的比较随性一点，因为我听完这首歌之后其实没有很完整的听过，但是、就基本上按照自己对这首歌当初那种印象就唱下来了。 嗯，非常的好听，非常棒哈、啊！因为我之前听的更多的是孙燕姿版本的，所以这个也算是、就是第一次体验。确实，他在歌曲的处理上确实跟孙燕姿的这种女性化的版本不太一样。 就或者说庾澄庆这版的，更看开了一点。 对，就像小翔刚刚说的哈，又感受到了一种希望的存在， 随性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 的， 我会感觉里边有一种相信未来一定会有这么一个人去遇见。 而且你看他中间的间奏又把那个音调往上又抬高了，所以说到最后其实是逐渐加深，就是感情啊，包括他整个的像你说的希望度也在逐渐的加深。可能确实是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 确实是这样的啊。 哎，刚刚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庾澄庆版本的《遇见》， 小翔版本的《遇见》 是的，小翔版本的《遇见》， 庾澄庆版的《遇见》， 对，应该把这三个来串起来哈。但是真的是很有自己 style 的这种处理。那其实好像小翔之前就是在家里面也是一个声音控哈，不停的会自己录歌是吗？ 对，因为我是一个。我唱功其实我会感觉比较一般，但是我是一个后期歌手，因为我自己会录音，然后在大学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开过一个小录音棚。 哇、 我与这个歌星之间只差一个百万调音师。 这个，但是你之前在家里面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会录什么样的歌曲，或者有什么自己的爱好吗？ 嗯，其实 还是走原创。 我早期是比较喜欢听那个不知道现在说合不合适，是说唱的那种东西 啊、可以的 啊、然后自己其实当时也写过很多此类的一些歌， 嗯， 然后因为早期我是不会编曲嘛， 嗯， 然后后来慢慢学会，但是早期不会编曲，所以说只能写词然后对节奏， 嗯，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先写词然后再去找人作曲吗？ 嗯，其实自己写。自己就曲子我会写，但是因为编曲它是、编曲是做伴奏，你可以这么理解， 嗯， 然后作曲你就自己写曲子就好了， 嗯 啊，是说的再难听点你再跟着哼你也能哼出来， 嗯， 对吧，然后但是编曲它会可能设计比较复杂一点，所以找 出 来了比较难， 嗯，要加入一些处理，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唱歌的时候经常有时候唱不好， 嗯， 然后有时候会稍微跑一点怎么办啊， 嗯， 后期啪啪啪啪啪啪 啊， 然后就练就了一身好的后期工艺。 嗯，所以之前就会有自己就是出很多自己的，不管是翻唱啊还是原 对对对 原创的一些版本， 都会有翻唱原创都会有一些。 嗯，对，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这个网络上找到了一首小翔的原创歌曲， 嗯， 叫做《Mind Mind》。 Mind Mind， 这个不是原创， 嗯， 这不是原创，这是翻唱周杰伦的一首歌。 哦， 对，周杰伦的，好像后期大家不是很关注是吗？那我一直关注后期他的一首比较好听的歌。 哦，嗯，我听了一下哈，确实很好听。我们先来听一下小翔版本的这首《My My》。 如果给我一个镜头，你会发现我现在一脸懵的状态。 是的，我发现了，我可以作证。好的，我们先来听一下嘛，用实力说话哈。 哎，刚刚这首 My Mind 来自于小翔啊，我要纠正一下我的错误。 对对对，对， 这歌的原唱真的是周董， 是的， 而且还是一张非常老的专辑《惊叹号》。 是的， 我的天哪！ 可能因为今天这个我们的嘉宾太强势了，我们这个就是是吧？ 好了，不要再给我找回了，这个圈是圆不回来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都非常的好听哈。那小翔对这首歌你是怎么理解的？这是你自己去 这我自己在。对对，自己录的一首歌，然后因为当时是周杰伦刚出这首歌没多久，然后赶上那个时候我正好是大几来着，反正那时候比较闲也没什么事儿，就想趁这样的一个机会把自己因为以前经常在录一些也没怎么好好做过的歌，后来正好那个时候买了一些好的设备，我说啊，我这么贵的设备我都买过来了，我是不是要好好的去做一个，对对对对，然后就大概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吧，然后就一点一点录，一句一句录啊，因为真正去录歌的时候，它不是说像我们一下唱下来，尤其是对我这种唱功不太好的人来说，我们经常会一句一句，然后一句话我们可能录个十几遍，甚至多的话二三十遍都有，然后找状态最好的那一遍，然后这样子去做，然后慢慢的去调，然后做了这一首，我觉得算是在录制就是录音混音方面算是我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了。 我在这个当时从网上把它扒下来的时候，我看到还有好多的朋友在下面给他留言，是说什么时候再翻唱另外的其他的一些歌曲。我看那个留言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因为确实就是得着我以前做这个科技评测的那个视频嘛，然后有一些粉丝就是会比较支持我，这个我也是很感激那样的一个机会和这样一群人，所以说他们有时候会来到他包不仅是我的那个翻唱的那个论坛，然后还有在网易云音乐我的号啊，然后其他地方的一些号他们都会找过来、就其实还蛮感谢他们的。 所以除了这首歌之外，你还会有其他的就一系列的翻唱歌曲？ 有，不光是翻唱，其实后来我一想，我今天其实应该带来另外一首，我也有一首是原创的，然后是当时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我学播音，然后我又非常喜欢音乐，当时我就在想，哎，有没有可能把这两个东西给结合在一起？我就做了一首，这叫音乐朗诵，我这么去形容它。然后因为我是做了一段写了一段朗诵的词，然后又写了一段曲子，我把它们揉巴到一块唱一唱，然后朗诵一段，唱一唱，朗诵一段。因为我刚才不有提到，我早期不会编曲，后期会嘛，也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当时就希望说，有没有可能？因为我要这么做的话，我就必须得有自己的伴奏，那。就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去学编曲，然后做了一首歌。其实或许我今天更应该带那个过来，以后有机会吧。 对对对， 下次有机会把自己的原创歌曲带过来，然后给大家来分享分享。 对对对，哇塞，真的是发现了一个大宝一样的这个嘉宾， 发现了一个大宝， 想 吓得我耳机都掉了。 你要不要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可以听到你音乐的这些账号， 可以听到。 大家可以在就是节目之后，然后来继续找到你的音乐去听。 我是在那个五星音乐网上，然后搜索百数五数字五 SING 点这个酷狗点 com。因为他后来被酷狗收购了，早期是一个中国原创音乐网，中文是这个中国原创音乐网，然后叫五星，搜索五星点酷狗点 com， 然后完了之后，在上面搜索小翔，可能会能看到这个 My Mind 的这首歌， 也叫小翔是吗？在里面的， 我的名字叫在里面叫小翔， 对对对， 可能搜到 My Mind 这首歌， 那你说网易云音乐呢？就是 网易云音乐， 对，刚刚也有， 其实关注我微博就可以 啊。 那还是再重新说一下自己的微博号 吧。再说一下微博， 小翔啰啰嗦啊，啰啰嗦就是啰啰嗦嗦的那个啰啰嗦啊， 对， 再少一个嗦字。 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了你刚刚那首，尤其是那个 My Mind 之后，肯定就会想去听一下其他的，尤其是这种原创啊这些歌曲。 对，其他的歌没有这首歌好听，这首歌是做的最好的一首。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看一下。然后与此同时，你也可以之后多多的分享一些，比如说。制作呀或者录制过程当中一些小故事和小经验， 可以，没问题， 对对对， 那这个今天的节目时间 看一看到这里差不多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啊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之前从事科技领域，然后去做自媒体的汽车视频，还自己的喜好还有做这个即兴的喜剧演员，然后还会写自己原创的歌曲，然后刚刚在聊原创歌曲的时候还发现自己还学过编曲，还会作词作曲，贺家伙 哦！你这么一说我都感觉我好伟大我以前没有发现， 而且 最关键的是还有女朋友 加分项哈。之前在我印象当中小翔就是那种特别热情，因为不管是怎么聊天啊，不管是互相求助也好，就是真的是特别热情去帮助人，而且今天又表现出来他那种特别积极向上。 对，我热情也分人，真的 是吗？ 对，分盐 对，热情分盐的，这个我很喜欢 而且特别的积极向上，不管是音乐也好还是自己做人做事儿方面哈，真的是非常棒的。那最后其实他也是展示出来不管是爱好也好还是梦想也好不断去追逐的过程。 哎，没错啊， 最后也是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也是跟梦相关的哈，一首萤火虫，大家来分享一下这种追逐的感觉。 我是一个演员， 我应该是一个刚入门的 演员。对，没有错，我自己是一个演员，可是我自己是一个表演者。 梦想是黑暗中的一丝微光，抚平你心中所有的悲伤。你就像萤火虫，小小的很普通，却能在黑夜里明亮飞翔。梦想是黑暗中的一丝微光，抚平你心中所有的悲伤。你就像萤火虫，小小的很普通，却能在黑夜里明亮飞翔。 追寻着平凡的梦，经历着青春的痛，热血在体内流动。 这首来自于周岩的《萤火虫》也是我们今天节目为各位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啦。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各位即将听到的是成一电台，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咱们明儿见，拜拜 拜拜。